为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开始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工作53周年，尼泊尔最近发行了图书《先君国际》第三卷。发行仪式在加德满都举行，会场正面悬挂着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太阳像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太阳像。发行仪式由作者、孟加拉国先进政治研究小组主席和小组成员、尼泊尔政府、政党、团体的人士，以及我国驻尼特命全权大使、使馆官员和朝鲜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访尼代表团参加。仪式上通过了致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贺电。